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200. That is on page 161 if you have this book. Turn to page 161.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shoes. This is a word that is familiar to everybody.我相信对每个人都应该都很清楚了。I have two shoes. 我有两双鞋，两只鞋。I have a pair of shoes. 我有一双鞋。I have two pairs of shoes. Well, if you were in my shoes, what would you do? 常常有这么一个用法。你要是处在我的立场，你要怎么做？ If you were in my shoes, 这是必须使用虚拟语气。W-E-R-E If you were 用过去时不要用 are If you were in my shoes What would you do 你要是处在我的立场你有什么样的做法呢好观其邪而知其仁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when man first thought of protecting his feet by wearing shoesShoes are very interesting to analyze because they have a long history. It is obvious that shoes were ma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eet, but aside from their actual purpose, shoes can help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person who wore them. By looking at a pair of shoes, one can see that they reflec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owner. Their wear and tear can help tellhow the person stands and walks. In addition, one can tell whether the wearer of the shoes is rich or poor by looking at the quality of the shoes they're wearing. In addition, by finding whether the shoes are old or new, one can see the owner's fashion styles. Let's go back now to the very beginning.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When man first thought of protecting his feet by wearing shoes. 我们不可能知道。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也就等于 there is no knowing.、啊、记住 there is no 加 knowing 的用法。也就等于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没有人可以知道。No one can know. It is impossible to tell when Peter would do it.就等于 there is no knowing when Peter would do it. 就是彼得什么时候会做这事情谁也不知道。Nobody can tell when Peter would do it. So there is no knowing. 就等于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一样的意思。没有人呢可以知道呢 when man, 这个 man 前面没有加冠词。也就是人类啊就反正人类。第一次想到 thought of,protecting his feet 来保护他的脚借着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呢 by wearing shoes 借着穿鞋子 protecting 这个词是相当重要它的当形容词叫 protective 当 protective 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用法 parents are very protective of their children 做父母的很会保护孩子我们就可以这样说Parents are very protective. Protective 后头要加 of. Protective of their children. 父母呢他们本身呢天生呢就会保护孩子的这样。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They are protective of their children. 就可以这样讲。好我们接着往下看。Shoes are very interesting to analyze. 鞋子呢是分析起来是很有趣的 analyze， 那么就是分析的意思。其实这句话呢也可以呢用 it 来改写，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o analyze shoes。 我们把这个 shoes 这个宾语放在句首，那么变成 shoes are very interesting to analyze。 It is interesting to talk to him。 He is interesting to talk to。 你看就这样。我们同样的 It is interesting to read this book。 This book is quite interesting to read。 就这样说法。所以鞋子呢分析起来很有趣。Because they have a long history。 因为鞋啊它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好，如果你不用这个 a long history， 你可以用 a time honored history。 time T-I-M-E 加个小杠杠，再放个 honor H-O-N-O-R-E-D。 我们可以讲说 shoes have a time honored history， H-O-N-O-R-E-D、time honored history， 有历史悠久、有悠久的历史。It is obvious that shoes were ma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eet, but aside from their actual purpose, shoes can help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person who wore them.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很明显的是鞋子呢，被制造呢，当时是要为了保护我们的脚的。不过呢 ，aside from 呢，那么就是 in addition to 啊，除了什么之外啊。In addition to their actual purpose， 除了他们实际的这种目的啊，就是使用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脚以外呢 ，shoes can help， 鞋子也可以帮助人呐、，help people 省得掉 ，to tell the story， 来呢叙述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 ？Of the person， 这个人的故事 ，who wore them， 也就是穿鞋子的这个人的故事，我们可以呢。Simply by looking at the shoes somebody is wearing, 我们只要看着一个人所穿的鞋子 we can easily tell who that person is, what this person does, 这个人呢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我们都可以知道了。只要看鞋子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个性等等，我们可以从鞋子可以了解。这个 purpose 其实有个很好很好的用法，叫 to know purpose， 这个用法要知道。To no purpose 就叫没达到什么目的，就是枉然白费功夫。 I tried very hard to persuade dad to quit smoking， 我设法呢拼命努力呢期望呢说服爸爸呢不要呢抽烟呢。 I tried very hard to persuade P-E-R-S-U-A-D-E persuade dad to quit smoking but to no purposeTo no purpose 就是却枉然，就是白费功夫。你也可以用 but to no avail A-V-A-I-L， 那个 avail 就是没有达到任何目的， to no avail。 也就更常用的就得 but in vain I-N in 再来一个 vain V-A-I-N I tried very hard to persuade dad to quit smoking but in vain but to no purposeBut to no avail， 这些用法都是很棒。但 on purpose 还有更棒的一个用法，叫 on purpose， 故意。I know you just hit me on purpose， 我知道你刚才是故意打了我一下。You hit me on purpose， 那个时候就等于 deliberately， D E L I B E R A T E L Y， deliberately。我们中国人会常常会念 deliberately， 不是 tly。那个 deliberate 停顿一下 ly deliberately he's friendly 他非常的友善，不要念成 friendly 啊，但这些习惯的发音现在就养成习惯了。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By looking at a pair of shoes one can see that they reflec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owner， 借由看着盯着看 looking at a pair of shoes 看着一双鞋，One can see， 这个 one 就等于 we can see，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that they 就是呢 you know， 指的前面的 a pair of shoes， 这双鞋呢 reflect 反映出 the personality of the owner. 这个穿鞋的这个主人呢，他的这种个性是什么样子啊？好了，我们可以看 reflect 反应的意思。可是 reflect 如果当不及物动词的时候，也代表反省啊，叫 reflect on。那个时候要加个 on。比如说五日三省吾身呢，你这句话的英文要怎么翻呢？ I reflect on what I have been doing， 或是 I reflect on what I have done three times a day， 一天反省三次。 I reflect on what I have done three times a day， 就是五日三省吾身。你看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reflect on反省 reflect 直接加宾语反应。好，接着往下看， their wear and tear can help tell how the person stands and walks。 他说呢， their wear and tear， 他们的磨损 wear and tear， 这个 tear 可不要念成 tear， tear 代表眼泪。好，我们可以讲 teardrops are rolling down her cheeks，也就是呢，眼泪正沿着他的脸颊呢，这样流下来。Teardrops 是一个词 ，T-E-A-R-D-R-O-P， 别忘了加 S。Teardrops are rolling down her cheeks， 是这样说的哈。所以他们的这种磨损，就 wear and tear， 这个 tear 代表磨损，它当动词也念成 tear。比如 they are planning to tear down the old building。他们计划要把这个呢，这个旧的这个大楼呢，把它拆毁。They're planning to tear down the old building， 然后呢 ，and build a new one， 然后呢，盖一个新的大楼 ，and build a new one there。所以这个 tear down 是拆毁建筑物，但 tear up， 哦，这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叫撕毁。After receiving, or after reading the letter sent by Mary, his ex-girlfriend, 他的那个以前的女友玛丽呢，写了一封信来了。Dear Peter, you know, I'm wrong. I've made a big mistake. I shouldn't have let you. 我不应当离开你。I ditched you. 我把你甩了。D-I-T-C-H-E-D. D-I-T-C-H. 什么叫 ditch?水沟的意思，加了 ed 呢，就是把你扔在水沟里，就是甩掉的意思。我把你甩掉了，这样子。Oh, I'm terrible sorry for that. Please accept me again. 请再次呢，就接受我好不好？看这封信，狂笑一声，哈哈哈。然后呢 ，he tore up the letter. 这个 tear down 呢，是代表拆毁。They tore down the building. He tore up the letter. 过去是 T-O-R-E. 过去分是 T-O-R-N. Torn. 等等。好，这个要了解啊。所以光是这个 wear and tear 叫磨损。wear 也是穿着，可是指的也是磨损的意思。wear and tear 就叫做磨损。比如说呢，讲说 well, 那我们就可以讲说 if you want to buy things, be sure to buy good things.你要买东西要买好的东西。好，这样。什么好东西呢？ Things of good quality， 要有好质量的东西。Because such things can stand wear and tear， 因为这样的东西经得起磨损。如果你要用五块钱人民币就买一双鞋，你希望能穿八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呢， you should buy things of good quality，要好质量的东西。好，这个时候呢 good things 它是比较耐用， they can stand wear and tear better， 就这样说。好了，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their wear and tear can help， 他们这种磨损度呢就可以呢帮助呢可以让我们看出来 how the person stands and walks， 这个人是怎么个站姿以及怎么个走路法的。In addition, 此外呢 one can tell, 也就等于 we can tell, whether the wearer of the shoes is rich or poor. 穿着的是这个鞋子的这个人呢到底是有钱还是穷的人呢， 哎，导播，待会把我的鞋子稍微收一下啊，因为待会有这个有人要来参观一下，我那个鞋子已经破两个洞啊，谢谢你。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所以呢，这个呢，你只要看一看呢 ，the quality of the shoes they're wearing， 他们穿着的那个鞋子那个质量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In addition, 此外呢 by finding whether the shoes are old or new, 他是借着呢来了解发现一下这鞋子是新的鞋是老的鞋呢 one can see the owner's fashion styles.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穿鞋的人这种所谓的 fashion, 时尚的这种风格啊他是不是追求时尚的。那么这种人我刚才有一个字啊就叫做 trendy,我们这样子 follow the trends 我们这样说 he enjoys 他喜欢跟风 he enjoys following the trends T-R-E-N-D 加 S 就是趋势但是 trend 这个 T-R-E-N-D 加个 Y trendy 就是很时髦的这样子、啊、he's very trendy he wants to buy things very expensive他要买一些 比较贵的这样东西 very fashionable 啊，就是非常这个是 时尚的这样子啊。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entertainers 艺人们呢 they have a lot of money of course they make money quite easily in this case you know they spend money just like water 它是花钱跟花水一样的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they don't care about how much money they will spendThey just want to get the thing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That's why, you know, before they know it, they become broke. 就是很多艺人不知不觉中突然间变成贫穷起来了。贫穷叫 they become broke, B-R-O-K-E. 特别要记住不要 B-R-O-K-E-N. They become broken. 那变成他们全身破裂了。那个 broke 是break 的过去时但它以单独做形容词用一文不名的就是一毛钱都没有的 He's broke now I'm broke I can't lend you any money 我什么钱都不能借给你还有最后这个是 fashion 一个很棒用法我们说 miniskirts will be in fashion again 迷你裙很快再会再流行起来我们说呢那种衣服已经连衣裙已经不再流行了 That dressIs no longer in fashion. It is out of fashion. 退流行了，过时了 ，out of fashion. 所以这一课呢，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从头到尾再来念一下，跟着我念。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when man first thought of protecting his feet by wearing shoes. Shoes are very interesting to analyze because they have a long history. It is obvious.The shoes were ma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eet, but aside from their actual purpose, shoes can help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person who wore them. By looking at a pair of shoes, one can see that they reflec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owner. Their wear and tear can help tell how the person stands and walks. In addition, one can tell whether the wearer of the shoes is rich or poor,by looking at the quality of the shoes they're wearing. In addition, by finding whether the shoes are old or new, one can see the owner's fashion styles. 这个刚才念这个 new, N-E-W, 变成 new, 念成 new in American English. 所以这点要特别要记住的。好，了解之后，我们来看语法重点，介绍动词 tell 的重要性，这个用法。Tell 可以代表区别、分辨或者看出来。有下列结构这个看出人当主语 can tell 可以看得出来加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或者疑问词 whether 是否 what 什么 where 等等引导的这些名词从句请看下列例子 by looking at John's eyes Mary could tell that he was lying 好接着看着约翰的这个眼睛玛丽就可以看出来呢他在说谎但这句话你也可以这样说 by looking 你不用那个什么样的这个 at John's eyes 那是那你还用什么方法你可以用呢 look somebody in the eye 这用法 by looking John in the eye 这 有意思吧 look somebody in the I 这用法，那个 I 就要用单数了啊，那个 I 就不能加 S。Mary could tell that he was lying. I can tell by Peter's facial expression that he's being angry. 我可以借由彼得的面部的表情呢，他的脸呢抽动了，开始这个抽筋，啪乱跳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呢 ，he's being angry， 他此刻他正在生气。I just can't tell whether you really love me or not. 我没办法看出来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I can't tell if you really love me or not. 那个 whether 也可以用 if 来取代。B， 分辨区别 A 与 B 啊的不同，用以下列结构 ：tell A from B， tell A and B apart 都可以，或者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B。好，这三个用法都可以的。We should learn to tell good from bad. 我们必须懂得明辨善恶，或者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明辨是非。John and Jim are twin brothers.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兄弟。They look so similar. 他们看起来是这么样的类似。你也可以讲 they look so much alike, so much alike. 不能讲 so alike.Alike, A-L-I-K-E, 前面一定要被 much 来修饰 so much alike, 千万不要说 so alike 这个用法。好 ,so similar, 没有问题。That I can't tell them apart, 我没办法区别他们。Can you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car and that one? 你能区别这辆车跟那辆车的不同吗？也可以这样说 ,can you tell this car from that one? Can you tell these two cars apart?这些用法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可以看过来到163页第二本课第二段第三句，即使用了 tell 加 whether 引导的名词从句这种句型。In addition, one can tell whether the wearer of the shoes is rich or poor by looking at the quality of the shoes they're wearing. 而且呢，此外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鞋子制作的材质看得出来穿鞋的人是穷人还是富人，很简单。好，我们讲解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Una noche de luna a la orilla del mar es el lugar perfecto para conversar para decírtelo que estás provocando quiero robarte un beso y contarte mi amorLa vida y tan largo el dolor que el deseo de tenerte me está quemando. Y es que estoy 100% enamorado, esclavo de tu piel, el roce de tus labios que nunca me han besado. Dame el cielo de tus caderas Échale leña al fuego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 你告诉他， 你没想到的问题 他告诉你。 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and the topic, the title of today's speech is The Brain Changing Benefits of Exercise. 就是这个运动对于大脑的改变带来哪些益处。What's the most transformative thing that you can do for your brain today? 你今天所能做的对于你的大脑来讲会有这个改变的事情是什么呢？ Exercise, 那就是运动。Says neuroscientist Wendy Suzuki、这个就是由大脑神经科学家 Wendy Suzuki 所给出的建议。 Get inspired to go to the gym as Suzuki discusses the science of how working out boosts your mood and memory。 那这个科学家在演讲中呢，他就会给大家介绍怎么这个运动之后你就能改善大脑的各种功能，比如说你会情绪上有所改善，并且你的记忆也会有所改善。那么这样呢，我觉得大家就会在运动的时候更有动力了。 And exercise may also protect your brain against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like Alzheimer's. 同时这个运动呢还可以使保护大脑免受这种由于神经的退化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这个阿尔斯海默症啊，就是这个老年痴呆。好，那这里边有几个词。第一个呢 transformative 就是 transform 改变这个词的形容词啊，就是带来改变的。那第二个词呢就是 neurodegenerative 啊，这个词虽然长但是呢它并不难。首先这个 neuro 就是神经的，然后 generate就是生长， degenerate 就是退化，那么 T-I-V-E 就是形容词的词缀，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就是由神经退化导致的疾病。好，那么这个人呢，大家看他的 last name Suzuki， 能不能猜出他的祖先是哪里的人呢？ Suzuki 没错，是个日本的后裔啊。 Suzuki 这个在日文里面呢就应该是铃木啊，大家知道铃木是一个车的一个牌子叫 Suzuki。 那么 Wendy Suzuki is researching the science behind the extraordinary life-changing effects that physical activities can have on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 in your body, your brain。 那么 Suzuki 所致力的研究就是能够改变生活的这个运动，并且呢对大脑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的这种身体的中枢器官指挥部，就是你的大脑。话说这个 Suzuki， 大家在稍后听这个演讲的时候呢也会了解到，他原本呢是一个神经科学家，后来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研究的发现使得他自己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啊，所以他是有证的健身教练。那么在这个讲座的结尾呢，他也会很短的时间，一分钟左右，带着大家运动一番。好，那我们先看一些运动相关的词。第一个叫 kickbox， 就是散打的意思，就是连踢带拳击， kickbox 这个词好记吧。第二个词啊，就是在健身房常常看到的 step class，就是一群人在踏板上上下翻飞啊。话说我以前也带过这样的课， step class 非常的有激情啊，动感的音乐加上各种花式的步伐，然后呢把自己搞得气喘吁吁，然后把大家搞得也汗流浃背。 嗯， 好，再接下来一个呢啊，这个运动呢带来的好处，能预防的这些疾病里边除了 Alzheimer's disease 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之外， 就老年痴呆症， 对，还有 dementia 大脑退化损伤。Mental 是大脑， 对 ，D 就是拿走、离开、下降。 对， 所以 dementia 就大脑损伤了。 一会儿咱们在演讲中会听到这个单词， 没错 啊。 哎，这个演讲的人呢，虽然他是日籍后代，但是他的英文说的非常棒，而且呢，他的嘴非常溜，就说那些什么神经的那些东西啊，说的特别溜，啊，我听完这个讲座，我也把那些词儿搞得很熟了。好，那他呢还用到一个词叫 fast forward， 是一个动词。大家以前看那个放录音的时候， fast forward 在这个录音的键上就是有两个箭头，是吧？如果你放音乐的话，快进叫 fast forward。好，那这个 fast forward 呢，就是很快的推进到未来的意思。Pull your hair out， 就是把头发都拔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能猜出来吗？你在什么情况下会 pull your hair out？好，就是特别努力的在做一件事儿啊，再来就是 to shift research focus from A to B， 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 A 转移到 B。shift， 这我觉得这个固定词组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 to shift 搭配 focus， 转变什么的重心。那咱们现在来造一个句子，我们把学习的重心从语言转到文化，英文怎么说呢？好，就是 to shiftThe study focus from language to culture. To shift the study focus from language to culture. 好，那么再往下呢，就是得出结论，英文用 come to a conclusion. 啊，就是得出结论， come to a conclusion. 好，那么再往下这个词，就是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个人把这个术语呢说得非常的流利。叫海马回，这是在大脑的位置啊，神经左右大脑之间的一个位置，某一个位置啊，有一个海马回叫 hippocampus。 这个词呢要说也简单， hippo 就是海马，河马，海马是那个 sea horse， 嗯， 对，但是那个河马是 hippo。 好，河马呢 hippo 开头前半部分， campus 就是校园那个词，把它俩加一块就是大脑里边那个海马体， hippocampus， 简单吧。好，又提到了 dopamine 多巴胺啊，然后呢 serotonin 五氢色胺，这是神经介质这里边一个传导的用的物质。 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啊。 啊，咱不管了，咱就知道是神经里边一物质就行了。 等会儿能听到，你也不用特别去计较那到底什么意思。 对，他会解释的，他会解释这些东西的功能。 因为对于外国听众来说，他们听到这个专业词汇，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作用，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对，我觉得其实对于本国人来说，比如说我拿中文，我说这个五氢色胺，听都没听说过这东西。 是你告诉我中文，我也不知道啊。 没错， 对， 所以 这个演讲中他一定会详细解释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好，五氢色胺的英文叫 serotonin。好，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更常见一些了哈，比较普遍了，叫 adrenaline。Adrenaline 呢就是肾上腺素啊，这个肾上腺素你说的话大部分人都知道了。好， rule of thumb 这个不是个术语了啊，这个在口语中呢 rule of thumb 经常用到，就是 general guideline 的意思啊，大的原则，总体原则的意思。生词呢就是这些，那我们在听之前放录音之前呢给大家